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38集，傅文生嘿嘿笑了两声，小声说： 堂哥，这事儿特别丢脸，他们天选的人都不想说。今天是6月9号，你们已经进入公塔游戏2天了。昨天阮望舒和炼鱼筝进了公塔游戏，也挑战黑塔5层。2天前，也就是你们进入游戏我刚来天选那天，有个俄罗斯的男人长得跟头棕熊似的，突然找上了天选。 小朋友故意卖了个关子，没说清楚，傅文铎却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安德烈·伊万彼得诺夫。傅文生瞪直了眼。 我靠，大哥你怎么知道？ 能够把天选的大门砸成那样，阮王叔还不敢吱一声，又是俄罗斯玩家。只有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3层的俄罗斯玩家安德烈·彼得诺夫。 傅小弟终于找到机会。 珊珊姐，这你就说错了。这门不是他砸的，是穆回雪砸的。 唐默皱起眉毛，怎么还有穆回雪的事？傅文生嘿嘿一笑， 嘿嘿，那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接下来，傅文生将这2天全球发生的新情报全部告诉给了唐默和傅文铎。首先，除了欧洲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早就通关黑塔5层外，其余9个大区里，美国也有一个叫乔治·戴维斯特的预备役，也就是曾经的偷渡客，通关了黑塔5层。第三个通关5层的就是唐默和傅文铎了。至于穆回雪和安德烈的事，傅文生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个安德烈特别奇怪，一上来就说想杀了穆回雪，要天选帮他找人。天选还没答应帮忙，穆回雪自个儿就出现了。两个人唧唧歪歪的说了好几句我听不懂的俄语，接着他们就打起来了。 安德烈是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3层的强者，穆回雪更是时间排行榜第一的最强回归者。他们两人的战斗，连阮望舒和炼鱼筝都无法插手。阮望舒虽然没表现出来，但傅文生偷偷摸摸地说， 姓阮的肯定特别想把他们轰走，让他们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就算打架也别毁了他的大本营。但穆回雪和安德烈压根不可能听他的，他们打了好久好久，最后穆回雪算是赢了吧。也不算赢，他自己说他杀不了安德烈。大哥，那个安德烈也好厉害的。没你厉害，就比你差一点，差一点。 傅文铎瞥了自家没出息的弟弟一眼。他们两个人呢？傅文生回忆道。 穆回雪说他也想玩那个抢六模式，所以安德烈没杀了他，他就去攻塔了。但是安德烈说他虽然现在杀不了穆回雪，但他得跟着穆回雪，只要有机会就要杀了他。 唐默听得嘴角一抽，也就是穆回雪这种寻死之心的人愿意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边不把人赶走了。那个安德烈似乎也很天真，居然真想就这么跟在穆回雪身后，大大方方地说要找机会杀了对方。没再说这两人的事，唐默把陈珊珊也送到天选大本营，交到李妙妙手中。李妙妙认真地看了他们一眼。 头早就猜到你们能顺利通关5层，还要把这个小丫头也送过来。不过头和征姐也去通关5层了，头留了话。 顿了顿，李妙妙语气郑重地说， 黑塔6层肯定不简单，全球的高级玩家都想抢先通关黑塔6层。唐默、傅文铎，如果你们愿意，希望能等一等我们，我和炼鱼筝会以最快的速度通关5层，出来和你们一起挑战6层。 唐默毫不犹豫，抱歉，我们等不及。李妙妙摊摊手， 头儿也猜到你们会这么说，好吧好吧，还能说什么呢？你们把这个丫头也交给我好了，反正我就替你们看孩子。 李妙妙嘴上说着抱怨的话， 却没真的阻止唐默把陈珊珊送到天选的行为。华夏已经有玩家通关黑塔五层，两个小朋友不会再被强制攻塔。刚刚通关第五层就去挑战第六层，哪怕是唐默和傅文铎也不敢轻举妄动。两人先在天选休息了一阵，准备好足够的道具，让傅文生做了一些矿泉水放进鸡窝。唐默拿出异能书翻到最后一页，唐默愣住了，没有最贱的异能，每一个异能都在刷新他的下限。 异能，一个 A4 小蛮腰，拥有者大卫·乔纳夫，正式玩家，类型基因型，功能当使用者的腰围达到1尺9以下，单手绕后摸到肚脐，可激发 A4 小蛮腰效果。使用者的身体形态可自由拉长、缩短，进行任意变换，如压缩到一张纸的厚度，扩宽到一堵墙的长度。等级6级，限制，使用者的腰围必须在1尺9以下，且能反手摸到肚脐，变换身体形态时身体质量并未改变。备注，哈，要不是今天大卫吃胖肚子，腰围长了一寸，你以为你能轻松杀了他吗？唐默，唐默版使用说明，每天只能使用3次，使用后会减弱自身 50% 力量1分钟，进入柔软模式。当所有人都因我的出现而欢呼时，唐默你就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唐默惊讶地挑挑眉，他是真的没看出来大卫的腰围只有2尺左右。这么一想，大卫穿了那么厚的衣服，可能是因为羞于自己为了异能练出比女人还细的腰，只能拿衣服遮着。唐默看着异能书上的提示，眉毛渐渐皱起。唐默的体型属于正常偏瘦的那种，有点薄薄的肌肉。他身高180，腰围大约2尺2，和正常男人比算得上偏细，却也比1尺9大太多。这个异能是个很实用的异能，无论逃跑、战斗都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但短时间内，唐默没有办法把腰弄到那么细，而且那么细的腰总觉得怪怪的。唐默仔细想了想，如果真到了必要时刻，他只能割去腰上的肉，减少腰围，使用异能。唐默和傅文铎检查了要带的道具，因为要去挑战危险的黑塔六层，两个小朋友的道具也暂时交给他们。陈珊珊的超智思维是非常值得一用的异能，只可惜这次为了抓紧时间，不能带他一起攻塔。唐默思索半晌，决定将自己的道具和异能告诉陈珊珊，说不定小姑娘能发现一些特殊的使用方法，配合使用效果翻倍。陈珊珊将所有信息都收集全后，也收集了傅文铎的异能道具信息。小姑娘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最后勾出唐默最核心的几个异能以及两人必须注意使用的道具。简单的商量过后，时间已经到了下午4点，6点游戏时间结束，唐默二人必须出发去黑塔。陈珊珊合起本子问道， 那个可以自由变换体型的异能是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两只狼吗？ 嘴尖的异能书太过羞耻，唐默只说了自己异能的使用效果，没说异能备注和名字。唐默说，是他们的，情况紧急，傅文铎杀了那个金色头发的，我杀了那个棕色头发的，得到了他的异能。陈珊珊点点头，没再问。唐默收拾了东西，准备和傅文铎离开。正在此时，傅文铎声音平静地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好奇金头发的玩家是不是外国人？ 唐默猛地一愣，抬头看向傅文铎，只见傅文铎垂着眸子，静静地凝视着陈珊珊。被突然这样提问，小姑娘嘴巴微张。半晌后，陈珊珊问道， 金头发的是外国人？我没想那么多，傅少校，华夏很多人把头发染成黄色。 傅文铎说，那是黄色，不是金色，金色很少。陈珊珊闭上了嘴，唐默一下子明白过来，你见过他们？陈珊珊低下头，慢慢闭上了眼睛。良久，她捏紧手指，指甲都被捏得泛白，再开口时，那声音沙哑而带着一丝压抑的哭腔。 谢谢你，唐默哥哥，谢谢你，傅少校。那场游戏里，我的主线任务是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缓慢地抬起头，陈珊珊眼眶红了，却没哭下来。她扯开嘴角，笑着说： 我是河神，根据支线任务的完成程度不同，我的主线任务其实是不同的。 陈珊珊说： 我不知道唐默哥哥、傅少校，你们的游戏是不是会受之前的支线任务影响？当傅少校把我推到岸上，我看到你们消失后，我立刻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陈珊珊不会自大地以为自己能救唐默和傅文铎。以他的实力，他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唐默、傅文铎自己从幻想之河中出来。然而当幻想之河中唐默四人遇到河神时，陈珊珊也收到了他的主线任务。 成为河神，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帮助玩家获取胜利。 是的，陈珊珊要协助的不是唐默、傅文铎，而是所有玩家。陈珊珊可以看见幻想之河上发生的一切，但她所得到的信息与唐默四人一样。起初，她也不知道幻想之河上的一切遵循所想即所得原则。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无论谁，哪怕是唐默猜到他是谁，他的任务都会立即失败。这个任务看上去有点难度，陈珊珊只是个黑塔三层的玩家，唐默四人是黑塔五层，被这四人发现的可能性极高。然而，这对陈珊珊来说却是个很简单的游戏。陈珊珊推测道： 因为我的支线任务完成程度很高，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主线任务，但我的任务不仅仅是不能被你们发现，还要你们通关游戏，所以我只能在不违反黑塔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暗示你们。所以当那个金头发的外国人提出要求，想知道该怎么杀死堂哥和傅少校时，我知道机会来了。火鸡蛋的存在很可能使你们发现幻想之河上的异象。 如此回想，唐默也发现了一丝不对，他定定地看着小姑娘说：大卫提出要求后，你是故意拖了很久才把那根线牵到他的手臂上的。陈珊珊沉默片刻： 是。 唐默轻轻叹了口气。唐默和傅文铎能猜到的事，陈珊珊也能猜到。两次幻象使唐默二人对幻想之河的真相产生怀疑。唐默故意在大卫提出把自己和陈珊珊之间牵上一根线的要求后，说出那根线应该是七彩蕾丝边模样。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大卫产生幻想，验证所想及所得的推理。然而如果河神在大卫提出要求后立刻帮大卫和陈珊珊牵上线，唐默根本没这个机会算计大卫。陈珊珊知道唐默和傅文铎一定会在最后一个要求上动手脚，所以他在能力范围内给出了时间，让唐默有机会做出诱导大卫的行为。唐默看到了皮特手腕上的那条红玛瑙手链，陈珊珊也一定看到了。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